都是阴阳不合、夫妻不和来的。 嗯， 你看我处事不对，我看你处事不对，你烦我，那我也烦你，这样一来呢，就容易得这些个病。 嗯， 想到这事儿啊，我就记得2005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受中国养生学会的赵秉辰老先生邀请，去终南山讲学，在上海一下飞机，在机场呢，就有位男士，他举着牌子来接我们。我就说呀，咱们又不认识，你怎么会来接我们呢？ 嗯， 那这个人就说了，是赵秉辰老先生让我来接你们的。我走路的时候啊，我就看接我们的这个人，他一边走，一个手呢，他就扶着腰，感觉是有点难受的样子， 腰不舒服。 嗯，你说走路的时候谁会没事撑着个腰啊？ 嗯 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看你这身体不是很方便，那他们怎么会让你来接我们呢？他说，您看出来啦，哎呀，我得这个病啊已经有3年多了，什么药都吃了，什么招呢，凡是我能想到的我都想到了，可这个腰啊它就是治不好。 嗯， 后来我听说您的这个中医啊很高明，所以呢我就找到了赵老先生，希望通过他找到您，让您给我看看病，开些药。当时我就说呀，那您得的是什么腰病啊？他说，我腰疼，天天早上4-5点钟的时候我就疼得躺不住了，我就得起来走走，用2个手啊掐着腰走。我说行，我给你看看。然后呢，我就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的方法给他看病。他这个腰病啊已经是属于腰椎间盘突出了， 嗯， 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腰托了。 哦， 这个腰托啊，它在医学上是属于椎间盘退行性病变，是椎间盘纤维遭到了破坏，导致呢这个髓核组织突出了。 嗯， 就是本来这个髓核组织呢是由一小块组织包裹着的，那它要是突出来了，那就会使咱们肌神经受到压迫和刺激，所以呢这一压迫一刺激呢，它就产生了疼痛。 嗯， 那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就是气不固摄了，伤了人的阳气了，这个腰肌啊它裹不住这个髓核，那你裹不住它不就出来了吗？ 没错。 那我看了他这个情况之后，然后我就啊问他，我说这位朋友啊，您有没有受过外伤啊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有没有受过寒凉啊？他想了一想说没有。 嗯， 我这个病啊就是感觉突然一下子就得了，就是有一天我搬了一袋大米上楼，突然间这个腰它就不行了。 哦， 我说您这个阳气啊是被怨气所伤着啊，您没找着病根儿，你找着病根儿呢，你这个病就好了。他说，那我也不知道这病根在哪儿啊。我说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病啊是怎么来的。 嗯， 我估计啊可能跟人有关系，或者呢跟你的邻居啊，或者呢就是离你们家比较近的那些个乡邻啊。他说我自个儿单住在一个楼，也没有邻居呀。那么当时我们一起同行的王老师就在一旁说，小伙子你没媳妇儿啊，那不是你最近的邻居吗？他说哎呀，我俩都离婚了。我说呀，这病根儿就在这儿，你要是不烦他，你不会长病，你也不会离婚。你嫌他什么呢？嫌他丑啊？ 你还是嫌他没用啊？你不喜欢他啦？还是你喜欢别人了？啊，不管到底是哪一个原因，所以你就得了这个病。他说，那这会儿我可怎么办呢？我说，你俩现在都没有再找吗？他说，我俩都没找，而且呢，我们还在一个楼上，他呀住那屋，我呢住这屋。 嗯， 我说中间还有一个穿线的。这小伙子瞧着我就说了，什么穿线的？我说你们还有个孩子，这屋跑那屋，那屋跑这屋，你俩一使劲儿，把这个线拉得紧紧的，眼瞅着就要折了，你俩要离婚，中间的这个孩子怎么办？跟爸爸去了吧，没妈妈了。 嗯， 跟着妈妈去了吧，他没爸爸了。啊，我说你想想，你们家这个孩子他苦不苦啊？啊，你们俩把这孩子生到这个世上，可是你们呢能生不能养，你们给社会留下一个浪子，这个浪荡子女走向社会，没有良好的教育，这个教育呢就是早期的爹妈的教育，没有准确的方向，像这类孩子整天的胡作非为，那以后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好处啊？你俩呢因为一点小事儿不随心，就自个儿寻欢乐去了啊，你也就欢乐一时，无边的苦恼还在后头呢。他就说，您说的对呀，您说的是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破镜重圆，那就好了，那你俩也高兴了，孩子也高兴了，你俩呢上一个屋去吧。 嗯， 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这样，这个病啊是病，凡事呢从两方面，就是从身和心两方面得来的，你这个病能不能治，你可以照我说的去试试，你回去之后和你媳妇儿认个错，主动一点，和好了你再看看你这个腰还是那么疼不，要是不那么疼了，就说明我能治你的这个病。 嗯， 那个时候你再来找我，我再给你开治身上的这个病的药。他就跟我说，那行。我跟他说了差不多20分钟吧，然后我们就到终南山去了，在山上待了3天，回来的时候呢还是这小伙子他来接我们。 这回他怎么样了？ 嘿，离得老远我就看见他跟那儿乐。 哦， 我就在那儿琢磨，这个人准是好了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看着他乐你就知道了。 嗯， 头一天接我们的时候那是什么脸呢？是那个愁眉苦脸那个状态。 嗯， 而这会儿呢那脸是一脸的笑容，可灿烂了。等到了跟前儿啊，我就问他怎么样啊小伙子。他说这3宿就没那么疼了，早上呢也能睡觉了。我就跟他讲，证明你跟你妻子和好了。他就哈哈哈的笑。 嗯， 他说呀，哟，徐老师啊，您把我心里的病治了，我这回是信着你了。都说您治病跟其他人治病不一样，这回呀，我可算是服了。 嗯， 所以呢，接下来您得给我治治身上的病，正好呢，我到您那儿看看去。就这样，他就跟着我们去了。那当时呢针对这个小伙子的情况进行了辩证调整，加入了祛风的天麻，祛寒的透骨草，还有祛湿的威灵仙，再配合上天山雪莲强力的补充。我跟他说，阳气最旺的时候你在这个点用药。 嗯， 这样一用呢属于内外兼修的一种治疗方案。 嗯， 第一个 咱说这个泡脚足汤啊，能够培补它的阳气，阻止它体内的风啊、寒呐、湿啊等等一些个外邪进一步的侵入啊。第二个呢，这个泡脚药啊，它能够起到引药归经的作用，起到药引子的作用，打通人的经络，深入到人体的各个病灶内部，把体内的风、湿、寒等等给它排出来。 嗯， 就这样，第一副药他用了一个多月左右。我把电话打到他家里，我就问他病情啊，不出所料，他就感觉到腰部越来越舒服。 哦， 麻呀，原先的胀啊、疼啊，减轻了不少。 嗯， 这个腰啊，敢用上劲儿了。 嗯， 随后又给他开了，他这个腰啊，就跟之前的腰差不多了。 哎，差不多复原了。 嗯， 所以在治疗上呢，要先治心，再治身，这样效果也最好。 当然啦，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夫妻之间别讲理。 嗯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为什么？ 讲理气死你。现在的人呢，他都讲理，一讲理呢，这就讲崩了，不是分居，他就是离婚。夫妻之间呢，得讲什么呢？得讲情。 嗯， 讲情，互相疼，你别动不动的就闹分居呀、啊，闹离婚呢、啊。因为现在这样的事儿太多了，这样的夫妻也太多了，这些个事儿呢，那都是违背这个夫妻之间的道了。 嗯， 夫妻间有夫妻间的道，别的不说，你说你俩要不和，你闹得要分开，你中间的这个孩子可怎么办？所以你们把这个孩子生到世上，能生不能养，那真的就是给社会留下一个浪子。这种浪荡子女，我说了，走向社会了，他没有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，没有人生道路的准确的方向啊，有娘生没爹管的，整天跟外头胡作非为的，那对社会来讲，这就是埋下了不好的因素。 嗯 啊，不好的因，应该这么说，那有因就有果，因都不好了，那能有好的果吗？ 没错。 哎，就那个前两天报道一个新闻， 嗯， 说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去抢劫。 哦， 你知道他用什么方式吗？ 什么方式啊？ 用汽油烧人。 哦， 而且那个人是一个他素不相识的女教师，刚刚20多岁，被烧成了重度的烧伤，全身都要植皮。那咱们从因果来看，这个因是谁种下的？这孩子的父母分开了，一直是奶奶看着孩子，十几岁的时候跟社会上的一些人员混在一起啊，这个因难道不是咱们做父母的种下的吗？ 嗯， 那么这种罪恶罪孽的这个果，不仅仅是孩子要承受，子不教父之过，咱这父母啊真的脱不了干系。所以在讲学的时候，我经常把这个啊中医和善行结合起来。那我为什么要把中医跟善行结合起来呢？因为不仅仅这个善行它能够帮助咱们更快的治好病，而且这个善行它也能改变咱们的生活，咱们的家庭，咱们的社会。我们说这个善行并不是说咱天天的去捐款，天天的去做义工啊。其实这善行的范围很广，你看啊，不恼不怒不悲， 嗯， 它本身也是善行啊。 嗯， 接着我们要说了，我们人人都有家，是不是？ 没错。 那家是什么呢？大伙儿考虑过没有？家，家庭的家，家者家也。那么这个家也的家是一个木字旁 再加上一个加减的加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枷锁也啊。枷是什么？枷者枷也，就是枷锁也。咱们不能圆满这个枷，就让枷给枷住了， 嗯， 你就会死在枷里头。那咱们怎么能够圆满这个枷呢？那就是咱们家庭成员每个人各尽其道，各正本位，大家呢各走各的道，什么人归什么位，那自然这个家它就圆满了。 没错 啊，说你是老的，你就要归到老的的位上去，老的该怎么办呢？老的就应该尽慈道。 嗯 啊，慈祥嘛，老人慈祥，没说小孩慈祥的。那么说你是小的，那你就要归到小的位上去，小的应该干什么呢？小的应该尽孝道。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样，这个就叫各尽本分，各安其位，天下太平。那如果说做不到，我问问你，做不到怎么办呢？ 那肯定就吵架了 啊，吵吵闹闹的， 嗯 啊，甚至还得动动手啊，打打闹闹的，那这个家怎么样呢？ 那就乱了， 可不是吗？所以我说有的人就在对号入座了。 嗯， 哎呀，我就是徐主任讲的，我们家就是没有各尽其位，老的不像老的，叫小的不像小的，这家就乱套了。 嗯， 那我讲到这个家啊，其实这个家的事儿呢还是比较多的。你看啊，咱们现在这个结了婚的这个家庭，特别是我们女孩子嫁到对方去成为人家的媳妇儿，你要是这个家里呀、啊、什么人归什么位，这个你做得不好的话，这家里的问题确实是很多很多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有一位先生身体一直不好，头晕脑胀，胃也不好，年纪轻轻的浑身是病啊，找我来了，希望我呢帮他解决解决这满身的病。我就跟他讲了，年纪倒是不大，这病呢倒是不少，得病呢它是有因果关系的。 嗯， 这个病除了身上有的，还有一个是哪来的呢？ 心理啊。 是啊，所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？他告诉我他是的哥，开出租车的。我说你这心里有没有什么烦恼啊？有没有什么怨恨呢、啊？哎呀，他说你不说还好，你这一问呢、啊，我一个脑袋两个大，我脑袋都要炸了。他说呀，我情愿24小时在外头开车，我不愿回家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因为家里的那两个女人，我真的是招架不住了。你看，一个是他媳妇儿，一个是他老妈。 嗯， 这一回家呀，两个人呢都给他眼色看。老妈呢把他拽到厨房里啊，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里边嘟嘟嘟嘟的，哎，就不出来。晚饭都凉了，他们还没聊完呢。晚饭之后，儿媳妇呢在床上又跟他耳边嘟嘟嘟嘟嘟，你妈今天咋了？你妈今天又咋了？你说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至亲，一个是妈妈，一个是媳妇儿，扔谁都不行。 嗯， 媳妇儿娶一个媳妇儿也得花好多钱，离婚了再娶吗？这也不行，而且呢还有孩子。所以呢就因为这个家者家也，这个枷锁，每个人都不各归其位，老的不像老的，小的不像小的，老的呢管了自己的事儿呢还要管孩子们的事儿，这小的呢还要管老人的事儿，住在一起嫌老人做的那些事儿看不顺眼， 嗯， 矛盾重重，回来都要跟他们喜欢的这个男人去说， 这个跟儿子说，那个呢去跟先生说。这个男人就像是风箱里的耗子，两头受气。 没错。 而且他这个气呀，既不能在母亲面前说老婆的不好，他又不能在他老婆面前说妈妈的不好，叫明着不能说，暗着不能说。那这个气都哪儿去了呢？都沉到了这位先生的身上了。所以他这个病除了他的职业病，比如说肠胃病啊，因为吃饭不准时啊，或者是呢高度紧张，睡眠有点问题之外，其他的全都是这两个女人让他得的这个病。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要想治这个病简单，你先解决了你的心病，然后你来找我。随后呢他就回去，首先是跟他母亲道歉，说我们这两个小的呢对您在孝敬方面可能做得不到位，您有啥呢就当着我们俩的面说啊，我们一定改。然后呢他又到他媳妇儿面前，也就是他老婆面前，他就说呢，我这个人呢做丈夫做得不好，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在外开车，对你的照顾很少，家里老的小的都靠你照顾，你辛苦了。如果说你们想咱们这个家今后过得越来越好的话，是不是咱们就不应该把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放在心底里呀？你看你跟妈妈有矛盾，把我夹在当中，现在我得病了，你们是想我好啊，你们还是想我不好啊？结果这两个女人一听，三个人坐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，相互认错，结果这事儿就解决了。这个男的说了，现在你们都好了，我也愿意回来了，我开车的时候也不分心了，这样也避免了很多的交通事故，然后上我这儿再吃了点中药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家，家是什么呀？家者家也，枷锁也。你如果不能圆满这个家，你就让这个家给夹住了。 嗯， 夹住了是不是有很多的病啊？ 没错， 对吧？咱们再说，很多人都上医院去看过病人吧？啊，我相信你也去过吧？ 没错 啊，家里长辈生病了住院，你得到医院去瞅一瞅，带着点东西，是不是？ 嗯、 你觉得什么？你觉得这个病人怎样？ 很惨呢、啊。 很惨。 嗯， 得了一身的病，插了一身的管子。啊，特别可怜，特别惨。 嗯， 那可是你知道吗，这些人他得了病了，这些人使劲儿的花钱，为什么呀？想活呀。 嗯， 但是却是治不好。 这到底原因在哪儿呢？ 因为不知道病因。 嗯， 没有对症下药。按照我的经验，实际上这个病很简单，大多是从家庭这几口人来的。 为什么这么讲呢？ 因为这个家庭啊是五行。 嗯 啊，这个之前没跟大伙儿讲过，今天跟大伙儿聊聊。人体呀、啊、它也是五行，这个五行之间它会相互交感，家庭的五行没有运转好，自然它就会影响到人体五行的运转。那前头我也讲过，人体五行就在前两天我说的，它分什么呢？内五行跟、 外五行。 对，内五行跟外五行。内五行指的是什么？这个你肯定知道， 五脏六腑啊。 对呀。 嗯， 外五行呢还记得吗？ 那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四肢躯干。 对对对，哎呀你都记得的。年纪轻的人确实记性就好啊。内五行指五脏六腑，外五行指的人体的四肢躯干。那大伙儿不妨细细的去查看，你跟什么人生气，你的病就重在相应的部位，不差分毫。 嗯， 这个就是从心里来的病。 我不是跟大伙儿说了吗？病是怎么来的？是从身心上来的，不光是从身上来，它还打心里来。那心上来病的话，那么这个家庭因素那就非常重要。咱们有一句话叫做病由心生。那我现在给大伙儿讲讲啊，这个病由心生啊，为什么病由心生呢？气跟火呀。 哦， 我跟大家讲讲气和火。人体呢，它是五行生成的，那五脏当然也是五行生成的。五脏它要是有病了，往往它这个病因呢，是由于五毒存心。各种各样的毒存在你的心里，而中医上把这个心认为它是心为君主，君主就是老大。统领谁呢？统领五脏。 那徐主任 啊， 这个五毒存心，这些毒是怎么进来的呢？ 它都是这个心给它收进来的。你看人要是起心了，动念了，可了不得呀。你看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来着，心猿意马。心猿上窜下跳，意马呢到处的奔驰。心是什么？心是猴。 猿嘛， 猿就是猴。你看不住它，它就要跑。猴子一上山那可了不得，它要是做起怪来，你很难把握住它。那么咱们再讲修身养性的三戒，指的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性啊，性；一个是心，还有一个身体的身，性心身三戒。那么在这个三戒当中，心它是总的轴。心要是一动，三戒都动；心呢要不动的话，性不能动，身也不能动。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啊，讲什么呢？百病由心生，这个病就由喜怒悲哀得来的。你看过喜他也会得病，过悲他也得病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咱们就得定住胃，能定住你就不长病，你要是定不住胃你就得长病。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，我敞开火热的胸怀；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，我陪你走到未来。春暖花开，只是如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。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。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。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。对病人来说，我见过生离死别，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。你要懂得，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，欢乐总要多过苦难，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。有苦皆灭除，其心得安隐。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，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，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。 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 每天的中医讲学呢，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自己脏腑啊，以及跟自己身上慢性病的关系有所了解，也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，听过中医讲学以后，知道脏腑有问题了，咱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调理。今天呢，想跟大伙儿聊到的是我们的脾胃。补脾胃，为什么要补脾胃呢？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脾胃是后天之本这句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一个人呢，先天不足，但是您可以通过后天的补养来弥补先天的不足，也能让您健康长寿。那咱们都知道，这个脾呢，它是后天之本，是人存活的根本。那你这个脾，只有它好了，人的身体呢，它才能正常的运转。咱们的生活当中，你如果说，你要想了解你的脾好还是不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观察自己。比如说经常的流口水，或者说睡梦当中觉得自己是流口水了。有的人呢是真的流，有的人呢不是真的流，用手一摸嘴角是干的，没有口水流下来，但是这都说明您的脾脏不是最好了。还有呢，我们有些中老年人就觉得自己呀，这个眼皮子耷拉着，好像睁不开那种感觉，这个呢也说明您的脾呢有点问题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您的脾。那么补脾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咱们拿什么来补呢？其实呢，它就在你的身边，只不过呢，是您自个儿不太知道而已。补脾最好的东西就是山药，山药它是您的最好的首选。山药呢，它是属芋科多年生缠绕的草本植物。山药当中呢，当以淮山药为最好。那么山药呢，我们又把它叫为什么呢？叫做蜀芋啊，它是蜀芋科多年生缠绕的草本植物。这山药呢，它在国外呀被称之为叫中国人参，因为它是一种具有高营养价值的健康食品。这山药你要是吃上，你自己的感觉就是口味甘甜，而且呢，山药呢，性归脾、肺、肾经，中医认为它能够补益脾胃，对于平素脾胃虚弱啊，还有呢，肺脾不足的，或者是脾肾两虚的，体质呢，虚弱的，以及病后呢，脾胃不好，脾虚嗜泻，虚劳咳嗽，遗精带下，小便的次数多等等，那是非常适合的。我记得《本草纲目》对山药的记载就是，益肾气，健脾胃，止泻痢，化痰涎，调皮毛。大伙儿听啊，这个山药啊，它对肾有好处，对脾胃有好处，拉肚子的人有好处啊，吃着，流口水的人吃它，对口水的调理也有好处，还有它调理皮毛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皮毛指的就是头发、皮肤等等这一方面的病症。因为呢，山药的作用啊，它温和，它不寒，它也不热，所以呢，这个山药对于补养脾胃非常有好处，特别适合那些胃功能不强啊，还有这个脾虚、食少、消化不良， 还有呢，腹泻的这些朋友，您就是蒸着吃、煮着吃、熬粥吃，都特别好。另外呢，对有糖尿病的、有高血脂的老年人，你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些个山药，这对身体呢有好处。那么，咱们说这个调理脾胃呀，除了山药之外，还有哪些个食物对咱们的脾胃有好处呢？其实呢，也在咱们身边，只不过呢，咱们不知道而已。像我们中医认为，这小米就是一个好东西。小米呢，它味甘咸，它有清热、解渴、健脾、除湿、和胃、安眠等等功效。像有内热的人呢，以及脾胃虚弱的人呢，你就更加适合吃这个小米。像我们有些朋友，他胃口不好，特别是到了夏天，他就更不好，住下吃什么都不想吃啊，放在桌上就是看看而已。您可以喝小米粥啊，您喝了这个小米粥之后，它既开胃又能养胃，还能防止您反胃、呕吐等等。那么在所有的健胃食品当中，我跟大伙儿说，这小米呀，它是最绿色，也是最没有副作用的。不光是营养价值高，对咱们老弱病人、产妇，那都是最理想的滋补品。像咱们很多的北方的女同志，在生完孩子之后，就用小米加红糖来调养身体。这小米熬粥啊，营养价值丰富，在这个我们中医圈内啊，它有着带参汤之美称。那么小米它之所以受到产妇们的青睐，大家呢对小米的营养价值的认识啊，可能仅仅认为它能补脾胃，但是为什么它对人身体有好处啊，这点大伙儿就不知道了。我跟大伙儿说啊，因为这小米它里边含有维生素 B1、 维生素 B2， 还有呢，小米还具有防止消化不良以及口角生疮的功能。并且呢，这小米呀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，是什么功能呢？因为小米当中它的含铁量比大米高一倍，所以呢，对于产妇产后的滋阴养血，那是大有功效。所以呢，产妇喝小米粥能使产妇的虚寒体质得到调养。那么这个小米呢，可以说对脾胃虚弱呀，或者呢，我刚才说到住下或者是经常腹泻的朋友来说，这小米有着很好的补益作用。你如果说把这个小米跟这个山药搁在一起熬粥的话，那就可以强健脾胃。如果你再加点莲子的话，搁在一起熬粥，那它的效果呢，就有温中止泻。食欲不振的朋友，你可以把小米加点糯米跟这个猪肚子一块蒸，这个也好，你就有胃口。这方法怎么做呢？还得跟大伙儿说一说。小米和糯米浸泡半小时，然后把它搁到猪肚子里，然后把它炖熟后吃肉喝汤。那么猪肚子里装的小米和糯米呢，你把它取出来晾干，分次食用。小米呢，也可以把它磨成粉，也可以把它制成糕点，真的是美味可口。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？小米的蛋白质的营养价值没有大米高，所以呢，不论是产妇还是老弱人群呢，都不能完全以小米为主食，应该是合理的搭配，避免呢缺乏其他的营养。那么咱们讲啊， 养脾胃、补脾胃。其实脏腑的养生呢，它真的是以脾胃为本。那么咱们要想提高人的抗病能力，就要提升人的胃气，因为提升人的胃气，它能提高咱们吞噬细胞的活性。但是一个人如果说他没有足够的营养，那你身体当中的吞噬细胞的数量那就很少了。而提升胃气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你甭指望着总是说吃药吃药啊，吃这个药吃那个药。我告诉你，最简单最好也最好吃的一种方法是喝肉汤。但是什么时候喝汤比较好，这个呢大伙得掌握好。咱们现在很多人习惯饭店里吃饭啊，冷盆热炒都吃完了，这会儿呢上主食了，然后就对店家说，嗨，来盆汤，你看这汤搁到什么时候了？搁到最后了，是不是？习惯于饭后喝上一碗鲜汤，这等于呢，冲淡了你的胃液，影响你食物的消化以及吸收。所以呢，要是说喝这个肉汤，那最好在饭前喝汤。广东这一带的朋友擅长熬汤，他们的汤基本上都是在饭前喝的。所以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呢，你听了徐老太太讲这个调脾胃喝肉汤，你记得一定是饭前先喝点。有人就说过了，饭前先喝汤胜过良药方，这话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。这是因为从口腔、咽喉、食道到胃，犹如是一条通道。这个通道呢，它是食物的必经之路。在吃饭前，你先喝几口汤，这就等于给这一段的消化道加了点润滑剂，使咱们这个食物呢，能够顺利的下咽。防止干硬的食物刺激咱们的消化道的黏膜。这个肉汤，大家别误以为啊，今天徐老太太讲的肉汤，好家伙，肘子汤、排骨汤一通的狂轰滥炸，凡是肉就拿来炖汤啊，这个您可别理解错了啊。肉汤呢，它可以是鸡汤、牛筋汤、猪蹄汤、鱼汤、肉皮汤、羊蹄子汤、牛肉汤、排骨汤等等等等。肉汤呢是非常重要的。由于这个功效不同，那不同的汤呢，它就可以起到不同的抗病防疾患的作用。我给大伙儿呢也举几个例子啊，大伙儿有纸笔的呢也可以把它记下来。像这个鸡汤啊，它抗感冒。鸡汤特别是母鸡汤当中的营养成分，可以加快咽喉部以及支气管膜的血液的循环，增强粘液的分泌，能够及时的清除呼吸道的病毒，还能够缓解咳嗽、嗓子干、咽喉疼等等症状。那您在煲鸡汤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搁一些海带、香菇等等。那经常吃排骨汤的人，你知道排骨汤的作用是什么吗？它是抗衰老的，因为骨头汤当中的特殊的养分以及胶原蛋白呢，它可以促使咱们的微循环。说到微循环，大伙儿又不太明白了，血管里跑血呗，这是不是微循环呢？这是人体的循环，但是我讲的这个微循环，它真的是一个微字打头。人的这个微循环的毛细血管，它有多细呢？是头发丝儿的1/20，它跑一秒钟，就是这血液在 这个小血管当中一秒钟能跑多远呢？能走 0.41 毫米。那您想，全身的大血管、中血管、小血管、微循环，那它要是堵了的话，就糟糕了。可能有人说，那就用些药通一通啊，冲冲血管啊。我告诉你，您以为冲两个礼拜的血管就能把全身的血管通一遍吗？您要是这么想，可就是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微循环跟全身的血管它连在一起，能绕地球两圈半。那你想一想，一秒钟这个血液流动仅仅是 0.41 毫米，而不是厘米啊，厘米倒有你这个小指头那么宽，它是毫米啊，这个厘米的十分之一。你要是全身的血管您给它通一遍，哎，我估摸着您得天天跟医院呢去冲血管了，不得冲个半年一年的呀，是不是？那我告诉您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咱就是要那个效果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过程啊，我采用什么的方式方法，只要是安全咱就成。你就时不时的喝点那个排骨汤啊，抗衰老啊，这个汤当中的营养成分胶原蛋白可以促进微循环，让你的血液循环畅通。像50到59岁这个十年，我强调啊，50到59岁这个十年是人体微循环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期。这个时候您有没有发现您的骨骼老化的速度它加快了？您要是多喝这个骨头汤，它可以收到药物难以达到的功效。这个就是排骨汤、骨头汤、那个棒子骨汤的作用。今天我这么一说，我估摸着啊，今天或者是明天的餐桌上，咱们很多听节目的朋友有一道菜要上餐桌了。啊，我希望我们的家庭主妇们把这一个关口咱把好，把好了以后全家骨头健康。好，接下来我说第二种汤。第二种汤呢，鱼汤。我们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不爱吃鱼，为什么呢？怕刺儿，怕那个刺儿啊卡在嗓子里，所以呢不爱吃鱼。我跟你说，鱼汤是个好东西。为什么？鱼汤当中它含有一种特殊的脂肪酸，这种特殊的脂肪酸它有抗炎的作用，它可以治疗呼吸道的炎症，能够预防哮喘的发作。这会儿您明白了吧？有咳喘病的朋友，您这个鱼汤在餐桌上少不了，而且是先喝汤后吃饭。那么说到这个鱼汤之后啊，还得多说两句。像有一些患有急性病人啊，急性病人你喝鱼汤啊，一定要喝鱼汤。慢性病人呢，你不仅仅是要喝鱼汤，你也要喝牛肉汤。这个您注意，鱼汤、牛肉汤一定得时不时的换着喝啊。糖尿病以及血液粘稠的病人，你不仅仅是要喝这个鱼汤、牛肉汤，你还要吃肉皮冻啊，就是这个皮冻啊，自己做的皮冻。那么我跟大家说了这些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健康不得病，对不对？那么好的生活习惯至少让你少得一半的病。那么我们大家为什么不去学习这种好的生活习惯呢？即便前几十年您的生活习惯都不是我讲到的这种生活习惯，那您 能不能够为了您自个儿的健康长寿，咱们把之前的生活习惯改一改呢？咱们要想健康，就一定要先喝汤后吃饭，但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饭前喝汤并不是说你今天听徐老太太说饭前喝汤，哎呦好处多多，好家伙，整一个大海碗咕嘟咕嘟咕嘟灌他一肚子汤，哎，这个就不行了。咱是什么呢？要讲究个因人而异。一般呢，以中晚餐前以半碗汤为宜啊，早餐前呢你可以适当的多一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您经过一晚上的睡眠之后啊，身体当中的水分它损失的比较多，那你进汤的时间呢是在饭前的20分钟左右为好。那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缓慢少量的进汤，总之进汤以胃部舒服为度，饭前饭后切忌狂饮，也就是说猛喝一通，这个呢就不科学了。好，今天的中医讲学我这个老太太先跟大伙儿聊到这儿。 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，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。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给自己卸了妆，给自己找点快乐，一个人也有好心情。